我与他拼命，他先克父母，后克父难，长日后我的娇儿你若有个 妈 路由他是不敢交集。 人思乱，百官身从那书架上取本诗集要写愁烦，他念道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过花坛，春蚕到死四方尽，蜡炬长梦尽，泪湿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龙洁平演唱的《梅花大鼓钗头凤》。那接下来呢，再请听赵一鸣和新兰云演唱的《马头调》《白猿偷桃》。 两仙恩堂，无奈何我到蒙山东后我前来啊啊啊啊啊 小邪妖，你胆大包天，竟敢偷我的桃，打仙仗一局我就要了儿的命，试一试我们出家人尊贤 想起我的老母泪双抛，小小的博园他只懂得行孝，孙膑忘却养育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西兰云演唱的码头调《白猿偷桃》。好，下面再请听赵一鸣演唱的弹词开篇《莺莺操琴》。 Thank you.

我现在是社员，不是部长，叫我名字吧，我叫班组长啊。 班组长是谁呀？ 班组长啊，是一位老红军呐、 啊。哎，他的老家在什么地方啊？ 烈烈的高建设，我也

亮亮的天，长虹倒挂天边来，碧的绿的荷叶衬红莲，照不倒挂来的滴溜溜的金丝里，唰啦啦啦放着钓鱼竿，遥想团龙岸，七舟至山前，断铜儿放花篮，收拾蓑笠和鱼竿，一半鱼竿儿入水中，一半在那。